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鳗鱼图书授权的精品古风多人有声剧《嫁姐》，作者明鸾，领衔主播云鹤追、锦鲤、邓佑熙。第181回。也不知睡了多久，谢志芳陡然从噩梦中惊醒，梦里他堕落成魔，将姐姐也拖入了孽海血泊之中，深浓怨气遮住了视线，凄厉鬼哭不绝于耳。他兀自欢喜，捧住面前美人的脸，正欲亲吻，却见她惨然一笑，双目中缓缓流下两行血泪。一声惊叫中，谢志芳翻身坐起，满头满脸俱是冷汗，还来不及松一口气，看清周围的狼藉景象，回忆起昨天夜里的恶劣荒唐，现实比梦境还要可怕十倍。他面无人色，冷汗越出越多，转瞬便将身上的礼衣浸透。他企图囚禁了姐姐，强迫姐姐帮他生孩子，还大哭大闹，说了许许多多疯话。 姐姐。 隔夜的酒意尽散，理智回笼，意识到自己做下了什么混账事。他下意识地张口呼唤，心虚到无以复加。 姐姐，我昨晚喝多了酒犯浑，你…… 江江说完这一句，他一回头，没有在金笼中捕捉到那道倩影，目光下意识地瞥向龙门，发现金锁大开，门缝大敞，他吓了个魂飞魄散，立时惊跳起来。大事不妙，姐姐不见了。慌里慌张地穿上鞋往外跑，钻出金笼时险些摔了个狗啃泥。谢志芳甫一爬出密道，便大声呼喊小厮： 爷，小的们都在，你有何吩咐？ 双喜等人忙不迭地进来伺候，见主子披头散发，衣袍凌乱，哪里敢多看多问，一个个都垂眼弓腰，等着他发号施令。 夫人呢？ 谢志芳心急火燎，揪着双喜的衣领喝问道： 还有琵琶、青梅，他们怎么也不在？ 夫人她一大早便乘坐马车出了门，琵琶姐姐和青梅姐姐随行在侧，爷不用担心，护卫和暗卫都跟着呢。 谢志芳闻言双目发直，嘴唇也颤抖起来。 他去了何处？ 见几个小厮都答不上来，他气得将人丢开，骂道： 都是怎么伺候的？怎么就眼睁睁看着他走？不向他问一句，不知道报与我一声。 爷，您消消气，夫人去什么地方，小的们哪敢问呢？ 小厮们苦着脸跪了一地，不住地磕头告饶。 我们也想报与您来着，找遍了整个府邸，找不见人，可煞作怪呀，竟不知爷何时回了正房。 管家听到动静，快步赶来替他们解围。 主子莫急，夫人去了凡刹寺，距城中不过七八里地。 他心里呐喊，昨日和主子说过了，今日主母要与几位夫人同往寺院去礼佛，如何这么快就忘了个干净？他却不知，谢志芳这会儿又悔又怕，心慌意乱，只听到凡刹寺三个字，便如同叫天雷劈中一般，话也不会说了，心也不会跳了。 姐姐去寺庙做什么？这是对我心灰意冷，打算斩断三千烦恼丝，起诉出家吗？ 僵立了片刻，他狠咬一下舌尖，压下体内乱窜的真气，喝道： 备马！ 无论姐姐有多么厌恶他，现在多不想见到他，总之先拦下来再说。即便他去晚一步也不打紧，大不了拆山烧庙，他倒要看看哪家的方丈吃了雄心豹子胆，敢收容他做比丘尼。这边香急匆匆换了身干净的衣裳，束好长发，正待出门，谢志芳又想起一件事，招来永寿近前道： 你替爷去后院柴房找些物事。 在永寿惊异的神色中，他如此这般吩咐了一番，神秘兮兮的，也不叫旁人知道。却说谢之真近乎一夜未眠，天一亮便强撑着虚软的身子登上马车， 在知府夫人与同知夫人的陪伴下前往凡刹寺。谢之方如今位高权重，两位夫人为了自家夫君的仕途，自然是对他无比客气，将谢之真的马车簇拥在中间，时不时派丫鬟送两盒果点，传几句关切的话过来。虽说出门前沐浴过，谢之真的精神仍然萎靡，心绪恍惚，莫名的有些心虚。他怕两个丫鬟看出端倪，推说气闷，让他们把窗户打开一条缝透气。琵琶见他精神不济，取了个银枕哄他躺下，道： 山路不大好走，怕是还得一会儿，夫人且闭目歇息片刻吧。 为了避免搅扰他，丫鬟们都乖觉地下了马车。谢之真在车厢中闭目假寐，却止不住地胡思乱想。他昨夜气昏了头，和弟弟大闹一场，直到他哭着说出那些心里话，这才如同醍醐灌顶，明白了谢之方这阵子古里古怪的症结所在。他不是喜新厌旧，也没有寻花问柳，所有匪夷所思的举动，归根到底都是太过在意他的缘故。仔细想来，自己也有许多不适之处。他于情之一字上太过单纯，当日既应允了与他做夫妻，便再也没有想过别的，只是一心一意地待他好。可他不清楚弟弟因为逼婚一事藏下的心病，亦忽略了对待弟弟与夫君的区别。爱他却不敬他，疼他却忘了站在他的角度了解他到底想要什么，在意什么。得知谢之方去了天香楼，他首先想到的不是质问他，不是去了解真相，而是毫不留情地抛弃他。这也导致愤怒和委屈吞噬掉他的理智，导致做出那等极端的反应，最后两败俱伤。谢之真默默整理着自己的感情，将将捋出一些头绪，忽听得外面传来惊呼之声。马车渐渐停下，青梅轻扣了车窗，声音里强忍笑意道： 夫人，夫人，您推开窗看看，爷追上来了。 谢之真不明所以，听得踏踏的马蹄声迅速接近，推开半扇窗子，见黑衣少年扬鞭策马，转瞬便奔到眼前。距离他三五步时，谢之方勒停了马，自马上滚下来，就是跪倒在地上，朝着姐姐马车的方向行了个大礼，朗声喊道： 姐姐，我也知道错了，是他施法，任你处置。 他走一步磕一个头，竟是要行三跪九叩之礼，口中央求道： 姐姐，我再也不犯浑了，求你不要修理我，不要抛弃我。你若是铁了心上山做姑子，我便跟着你做和尚去，咱们住在一个禅房里，共同参悟佛理，只要不与姐姐分开，便是让我上刀山下火海，我也甘之如饴。 他的身后背负着数十根带刺的荆条，许是捆得仓促，枝杈往四面八方胡乱扎愣着，瞧起来可怜又可笑。随行之人议论纷纷，知府夫人和同知夫人更像是瞧见什么百年难得一遇的稀奇事一般，亲自下车围观。谢之真深觉丢脸，玉脸涨红，低声斥道： 你在胡闹些什么？ 父亲请罪。 他也不敢多言，老老实实地跪在地上一动不动。片刻之后，一道天籁自头顶响起，谢之真轻声道： 还不快上来。 听众朋友们，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，点击订阅关注，精彩更新不容错过哦。